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在上一集中，概念女孩在梦中把上一次没有说完的那个故事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我。不过这个头骨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老人接着说道， 当务之急是读懂这个梦，然后完成你在现实中的任务。 到底是什么任务啊？现在的我依旧毫无头绪。 我们已经把精神读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到此结束了。 但这个精神并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呀。 我们读精神，你读梦，我们只负责告诉你精神里面的故事。这个梦告诉你什么，需要你自己去读。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梦会对你在现实中的那个任务有何启示。你们的那个世界我已经很生疏了，在你找到你的任务之后，我会再次出现在你的梦里，至于会发生什么，只有到时候才知道。 我看了一眼概念女孩，又看了一眼堆在洞角的那些头骨。你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我找到那个任务之前，我不会再见到你们？ 是的，这次你醒来之后，这个精神即被他的身体吸收。 老人说着把脸偏向了概念女孩，一秒钟后又回过头来说道， 这个洞也会被外面的海蜇攻破，不复存在，所以你以后也不必再受皮肉之苦了。 我有些不舍地看着概念女孩问道，和她还有机会再见吗？ 不会，永无再见。 老人回答得很肯定。想到以后再也不会相见，将真正成为彼此生命里的过客，我有些伤心。毕竟我们还是相处了不短的时间。我对概念女孩说道， 可以和你握一下手吗？ 她看看老人，老人略一犹豫之后点了点头。概念女孩伸出了右手，我飞过去 轻轻地落在他的手心里，跟他的脸庞一样，他的手也是概念性的手，没有具体的肌肤触感。概念女孩收回手之后，我继续问老人，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世上有无数人曾发下过诅咒，为什么那些诅咒就不会灵验呢？ 精神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大爱大恨，诅咒能产生的作用的前提也必须是由大爱产生大恨，就是说这种恨必须是由包含大爱的大悲剧引起。喜欢的人跟别人走了，我诅咒；上司对我不仁，我诅咒；被朋友出卖，我诅咒；社会不公，我诅咒，等等等等。这些诅咒都不是深入骨髓的，都不是子弹穿进大腿也不会感到疼痛的大恨。现在这个时候，诱惑越来越多，取向越来越多，随之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人也就越来越善变，越来越浮躁。这是一个不会产生大悲剧的时代，不能产生大悲剧的时代。 我默默地想着老人的话，陷入了沉思。在舒淇和彤彤回来后的某天下午，胡博士告诉依依，他现在必须马上赶回喀城一趟，有一项实验必须在沙漠孤舟的实验室里才能完成，而且这项实验不是一次就能得出想要的数据，必须多次才行，所以这一去也不知要多长时间。如果顺利一周就可以，如果不顺利可能一个月，也可能两个月。如果这次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数据，研制出特殊眼镜，便指日可待。胡博士要依依不要再去开店了，这段时间就守在家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如有什么意外马上联系徐少校。徐少校已经给胡博士订好了机票，第二天一早就走。听到爷爷这个消息，依依既高兴又担心。他买来很多爷爷爱吃的菜，给爷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当然也没有忘记给舒女士分去一些。他告诉舒姐，爷爷明天要回老家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不用去看店，可以多陪陪彤彤。晚上依依忙着帮爷爷收拾这准备那的，一直忙到十点多才全部整理妥当，把最后一个垃圾袋扔到走廊尽头的垃圾通道，刚回到自己家门口，对面舒姐家的门开了。没有想到的是，从里边出来的竟然是上次的那个虚伪的私家侦探秦一刀。对方看到他之后还向他点头致意，依依却很不想见他，他早已把秦一刀和那个脑残的林老板列在了同一张名单里。依依狠狠地白了秦一刀一眼，然后迅速闪回自己的家里，狠狠地关上了门，表明对他的不容怀疑的厌恶之情。第二天早上六点，胡博士就出发了，依依把他送到了楼下。上楼后他迷迷糊糊的又睡了一会儿，在梦中他又看见了快三年没有相见的父母，他们比上次出现在梦中时又老了许多，憔悴了很多。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八点多了，依依的眼角还挂着两条湿湿的泪痕。他给自己烤了面包，冲了杯鲜牛奶，然后坐在落地窗前慢慢的吃。外面阴天，看不太远。望着窗外，依依又情不自禁的想起了困在大漠的爸爸妈妈。不久前，田将军打电话告诉爷爷，说爸爸妈妈一切都好， 不知道爷爷这次回去之后能不能见到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没有受到坏人的折磨。依依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爷爷一定会成功，一定要快点回来。吃完早饭之后，依依来到了舒女士家，令她大吃一惊的是，开门的竟然又是那个虚伪的私家侦探。秦一刀笑着向他打招呼，还问他是不是找书记。依依不想与他说话，直接绕过他进到客厅。书姐不在家，这个虚伪的私家侦探说书姐出去找她丈夫了，让她暂时照看童童。依依不敢相信的听他说完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到自己屋里之后，马上给书姐打去电话，但书姐在电话里证实了秦一刀说的话。书姐还说，如果依依没事的话，可以过去和秦一刀聊聊天，就算是替他陪陪客人。依依嘴里说着好，心里却在想，那个虚伪的家伙，我才懒得理他。挂断电话后，依依又迅速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了徐少校。徐少校马上开始调查，然而这一次他的调查毫无进展。这个弟弟公司似乎是一家正常的私人侦探所，上次可以想办法从林老板那里得到跟踪案的真实情况，这次他想通过一些渠道和技术手段获取这家公司的资料，比如舒杰委托秦一刀的案子，却根本如掌机棉絮，力道无形中就被消解掉了。徐少校只好向田将军汇报，田将军证实了舒杰委托秦一刀的案子与依依没有关系，还严肃地批评他不应该私自调查弟弟公司。徐少校把结果告诉了依依，叮嘱他不要与那个私家侦探接触，这几天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要去，舒女士家里也不要去，也不要让任何人进门。现在事情已经进展到了关键时刻，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大功告成，千万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临近中午的时候，依依正在房里看书，客厅的电话铃响起，来电显示是舒女士家的号码，一定是那个虚伪的家伙打来的，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家里的号码呢？想必是从书架上问来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话执拗地响个不停，依依本来不想接的，但又怕秦一刀过来敲门，最后极不耐烦地提起了听筒。原来这个虚伪的家伙竟然笨得不会煮米粥，来向他请教。依依不愿意跟他多说话，但想到了童童，最后还是接茬了。不久，这个既虚伪又狡猾的家伙又打过来，他问依依方不方便过去一下，有事想跟他谈谈。依依当然没有同意。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竟然直接问起那个林老板这段时间有没有去过他店里。更出乎依依意料的是，对方把他以前如何接手林老板的任务，如何跟踪他，最后又如何让林老板不再去骚扰他的事儿都告诉了他，最后还向他道歉，说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依依见他语气诚恳，说的也都是实话，想到他帮助那个恶心的林老板去跟踪调查他是本职工作，有身不由己的成分，最重要的是秦一刀让那个林老板一直没有再去骚扰他，这对他来说可是个不小的帮助啊。这么说，依依还应该小小的感谢一下秦一刀才对。这么一想的话，依依的心里怨气似乎消减了一些，而且从他帮助舒姐来看，这秦一刀也不是一个冷心肠的人。既然这样， 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一下对他的态度了呢？要说这人也是怪，之前认定秦一刀是虚伪的坏人的时候，秦一刀的一切行为，甚至一个面目表情，在他看来都是虚伪的、猥琐的。而一旦认定秦一刀是一个不那么坏的人之后，他的一切表现又突然变得没那么让人难接受了。傍晚，依依正准备进厨房做晚饭的时候，对面又打来电话，这次是舒姐打来的了，问依依吃晚饭没有。依依说还没有，舒姐说那就来这边做吧，家里缺一个做饭的。依依故作惊讶地问，哎，不是有那个私家侦探在吗？可以让他做呀。 这是一个不会烧饭的家伙， 舒姐这样回答。依依得体的一笑，就像自己的对头被其他人狠狠地侮辱了一番。挂掉电话之后，依依围上了围裙，带上自家的菜刀，来到了舒姐家。给依依开门的是那个秦一刀，依依这次主动对他报以微笑。依依是一个明事理、懂感情的人。进厨房的时候，舒姐叫那个不会做饭的私家侦探趁机学着点。哼，这秦一刀很听话的呆呆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依依忙活，就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见秦一刀似乎还有些腼腆的样子，这依依心里窃笑，心想这个男人以前肯定很少跟女孩子搭讪，这样被一个人直直看着，依依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叫秦一刀帮忙把青菜洗了，把大蒜包了。这秦一刀也都很听话的照做了。不到40分钟，饭菜就摆上了桌子，舒姐夸他们速度真快，配合得很默契。那个秦一刀就忙说，这都是依依一个人做的。听一刀这么说，依依心里又笑了，心想这还是一个蛮懂得谦虚的家伙吗？经过这次的合作之后，依依多少抛弃了一些不满和偏见。一个还知道害羞和谦虚的人，虽然不一定就是好人，但至少应该不会是个太坏的人吧，依依这样判断着。视角回到了秦一刀的身上，或者说回到了我的身上。自打有了与杨飞的第一次成功合作之后，接下去的一段日子，杨飞每天晚上都会应舒姐之邀过来给我们做饭。在他的指点下，我也慢慢从学会切菜升级到会炒几个简单的小菜。我尊称杨飞为飞飞师傅，杨飞也很高兴我这样叫的，还有些自豪的样子。有一次我问菲菲师傅为什么喜欢做饭，现在喜欢做饭的女孩可是凤毛麟角啊。她回答说，她觉得做饭烧菜是一种创作，饭菜也可以体现自己的个性，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按部就班。她认为有些人烧饭的时候按照菜谱上面写的一步步照葫芦画瓢，那不叫创作，和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别无两样。乍一听似乎还有道理，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他的所言与他的所为有不对头的地方。杨飞之前每天周而复始地照看着那间小古董店，开门、打扫、泡茶看书、午睡、泡茶看书、打烊回家，每天都是同样的程序，很难区分前天和昨天有哪里不同，完全的周而复始，完全的墨守成规，与他所说的最不喜欢按部就班明显自相矛盾。但我并没有就此反驳他，刚刚改善关系就挑他的刺儿，这不是明智的行为，何况这也不是什么必须分出黑白是非的原则性问题，等关系进一步融洽之后再探讨不迟。和杨飞的关系基本缓和之后，我发现杨飞有一点像古姐，在不相熟的人面前不多一眼，很冷的样子，可一旦熟悉之后也是个开朗多话的人。一天下午，杨飞过来给我们做晚饭的空档里，有些不满地问我，你怎么这么迟才向我道歉啊？ 那之前我们总共才见过两次，如果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立刻跑上去请你原谅，万一你还不知道我以前跟踪过你，不仅要解释一大圈，还可能会让你以为我别有用心呢。 哼，狡辩。 不过嘛，我当时确实没认出你来，回到家后才记起来，原来啊，你就是那个林老板之前派来调查我的人。当时我心里就想，啊，这个虚伪的家伙还假惺惺装作不认识我。哎，那你是怎么发现我已经认出你的？你想啊，我与你无冤无仇，自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你都像仇人一样对我，这是其一。其二呢，那次打电话问你林老板最近有没有再去你店里，你也没有问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这就证明你确实已经认出了我。 哎呦，真不愧是搞侦探的。 哎，大侦探先生，平时就暗地里替有钱人干这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与狗仔队好像并无太大差别哟。 哎，失望中，我还以为侦探都像福尔摩斯一样，执行的都是神秘、惊险、刺激的任务呢。原来呀，唉。 杨飞好像真的很失望似的，使劲摇了摇头。我没有反驳。很抱歉，是我使你心目中的神秘职业褪去了光环。 唉。没关系。 杨飞似乎真的接受我的抱歉似的，一本正经地回答我。 也没什么，人嘛，都要勇敢地面对现实。那作为侦探，你有代号没有啊？或者别称，就像007那样的。 我不想再让他失望，略一思索，想到上次古姐说我都快成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了，我随口就说 当然有了，海豚。 海豚？为什么叫海豚啊？ 我把我们公司为何取名叫海豚的原因原原本本地复制过来。 哈，那我以后就叫你海豚先生吧。 杨飞开心地一笑，就像给刚买的小狗取了一个自认为绝好的名字一样。 嗯，我也想有个代号。 他说着，用手指卷着额前的刘海，看着我。 人这一辈子，如果有个代号，恐怕会更有意思吧。 我想了想，代号嘛，要与本人职业或者自身特点有关。你呢，是开古董店的。哎，你店里那些古董都有些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呀，都是本来是什么就叫什么。 那就取一个与你的名字有联系的。嗯，哎，富富，你看怎么样？香气很浓的意思。花枝常好在，富富十年香。 哎，这与我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呀？ 菲菲拼音的首字母， 富富。 哼，我喜欢。不过富富听着不像代号， 哎，再取一个有点个性点的吧，最好也给我想一个跟你一样的动物的名字。 取一个动物的名字，路上的猫狗牛羊给他，他多半不会喜欢，也算不上有个性的代号。海里的沙鲸水母又与他的形象不符，这让我有些犯难了。这个时候，我看着他 T 恤上印着五角星图案，我突然想到他穿过了一件胸前印着大海龟的 T 恤，于是我说：“你看，叫龟龟如何呀？”随着我与杨飞的接触越来越多，杨飞与我的关系也越来越近。这一次算是一个好的开端了，他终于开始与我聊了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关于我，杨飞想了解的东西还很多。他都会问我些什么呢？